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希。第27回，一晃眼夏去秋来，10月15这一日是谢之芳的12岁生辰。姐弟俩一个4月出生，一个10月，恰好差了3岁半。去岁因着董姨娘的事，何家都没有心情操办。今年添了新主母，一切又都颇为兴顺，谢之真便坚持要为弟弟好好办一回宴席庆祝。谢之芳这半年像抽苗似的蹿高了一大截，瞧着比姐姐还要高上半寸，每日里溜猫逗狗，胡天海地的疯玩，人也瘦了不少，两颊上的软肉消失不见，瞧着倒有几分家公子的模样了。用琵琶的话来说，少爷若是不开口，不上蹿下跳，和那些名满长安的世家公子们也没什么两样。听见这话的时候，谢之芳毫无形象地朝天翻了个白眼，瞧着二郎腿咔嚓咔嚓将手里的秋梨吃得山响，笑话他： 臭丫头没一点见识，也许他们根本不必费半分力气，可你去问问他们，能学出我两成精髓不能？切！ 一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得意模样。几个丫鬟被他逗笑了，叽叽喳喳闹作一团。谢之真坐在窗边，借着光亮往将要完工的罗袜上绣精巧的花样，仪态娴静，朱唇噙笑，端的是一副美人图。他飞针走线，转过脸来问弟弟： 阿唐，你喜欢竹子还是兰花？ 铜色的丝线绣在白色的袜面上，若非定睛细看根本无法察觉，偏偏他在照顾弟弟的事上不分巨细，半点也不肯敷衍。谢之芳很是受用姐姐无微不至的关心，贴到他身边打量精致的绣工，嬉笑道： 都喜欢怎么办？姐姐肯给我做两双吗？ 说着他将自己啃了一半的梨子递到他嘴边，谢之真也不推却，就着他的手咬了一口，细嚼慢咽，笑道： 可以倒是可以，我先做好一双给你穿着，待我把021的香囊绣好，再给你做另一双，好不好？ 你给他绣香囊做什么？ 听到谢之灵的名字，谢之芳陡然翻脸： 已经是那么大一个姑娘了，自己不会学啊？若是伤着姐姐的眼睛，我可饶不了她。 说的就好像为她做袜子便不费眼睛似的。谢之真好脾气的拿帕子擦去她嘴角的梨汁，避开这个话题不谈，又说回到生日宴的事上去。 阿唐今年想要什么礼物啊？啊，你上次说有个新来的杂耍班子不错，我们便不请戏班子，请他们来助兴可好？ 他又一一说起打算邀请的亲朋好友。 咱们这次不请外人，只请些关系亲近的，坐在一块热闹热闹。前几日外祖母来信说大舅舅不日要来长安述职，说不定正巧能赶上呢。母亲那边的亲戚也要发几张帖子，多走动走动，重新熟悉一下才好。啊，对了，齐大夫人那边要不要也递个话？ 依着我的意思，实在不必如此麻烦，只要姐姐还像去年那样亲手为我煮一碗长寿面，小弟便别无所求。 谢之芳的嘴像是抹了蜜，又夺过姐姐手里的袜子给她揉手捏肩。 不过咱们大半年没办过什么像样的宴席，借这个机会热闹热闹也不错，齐大夫人那边自然是要请的，别人我不敢保证，齐兄必会给我这个面子。 提到齐倾城的时候，他着意看了一眼谢之真，见他粉脸微红，笑意不由加深，附在他耳边道： 哎，我记得姐姐今夏做了两个扇带，一个秋香色的，一个木兰色的，样式好看得起。我心疼姐姐辛苦，这第二双袜子便不要了。 把那两个善待与了我吧。 青梅嘴快，在旁笑道：“ 哼，少爷该不是貔貅托生的吧？成日里惦记着我们小姐屋子里的东西，什么好物件都逃不了您的眼。如今早过了暑热的时候，你要善待做什么用处啊？”“ 也留着明年用不行？” 谢之芳说的理直气壮，毫无羞惭之色，又拉着姐姐的手臂耍赖。 我平日里是拿了姐姐不少东西，可在外面淘换来什么宝贝，哪一样不是先送到姐姐屋子里？这丫鬟皮痒该打，姐姐可得为我做主。 谢之真叫她缠不过，果然使绿萼找出那两个善袋给了她。却说这一日下午，谢之芳趁周老先生不察，悠哉悠哉地从秋香色的善袋里抽出象牙骨撒金扇，装模作样地扇了两下，重又收回去。如是再三，终于引起了两位同门师兄弟的注意。林轩皱着眉道：“ 你要抄什么风啊？这么凉快的天气，扇的哪门子扇子？” 他看清了谢之芳腰间挂着的扇袋，立时便明白过来，冷笑道：“ 哼，又来炫耀了是吧？不必多说，那扇袋十有八九又是你姐姐做的。谢之芳，你幼不幼稚啊？” 齐清城闻言认真看向他腰间，见那扇袋做工精致，上绣闲云野鹤，说不出的自在闲适，难免想起那惊鸿一瞥的红衣美人，一时间看得入了神。将他的反应一一收于眼底，谢之芳和林轩又拌了几句嘴，听见周老先生咳嗽了一声，方才安静下来。课后他留住齐清城，邀请对方来参加自己的生日宴。齐清城自然答应，闻言道：“ 我那里正好有一套文房四宝，说不上多好，倒都是古物，或可放在案上把玩一二，还望谢兄弟不要嫌弃。” 他说的谦虚，可是齐国侯府出来的物件怎么会是凡品？ 哎，这怎么好意思？ 谢之芳单等他这一句，闻言立刻顺杆爬，从袖内的暗袋里又摸出一只绣着青云白鹿的扇袋，道：“ 礼尚往来，这件小礼物便送给齐兄吧。” 齐清城见这扇袋除了颜色和图样不同，绣工之精巧与他腰间那个如出一辙，已然猜到出自谁的手笔了。谢之芳年纪小，考虑的不够周详，他却是经过严格教养的世家公子，对女子所绣之物本该婉言谢绝才是，不知怎么的这时竟犹豫了起来。“ 齐兄怎么不接？” 齐清城又往他手里看了两眼，实在难抵着诱惑，便拱手道：“ 既是谢兄弟一番美意，为兄便却之不恭了。” 他说着正要接过来，谢之芳突然又将扇袋收了回去，迎着齐清城疑惑的目光，少年笑得无辜又无害：“ 哎呀，瞧我这脑子怎么忘了，这原是我姐姐绣给我的物件，女子之绣作关乎大体，不宜外流，是我考虑不周，且等我改日另寻合适的礼物回赠齐兄吧。” 齐清城口中道着不妨，脸上却露出遗憾之色。谢之芳视而不见，将扇袋重新塞回到袖子里。其实他本来真的打算将这扇袋送给齐清城的，可不知怎么的，想起姐姐花费在这样东西上的晨光和心思，又觉得就这样随随便便地送出去未免可惜了。罢了，留到明年夏季自己用吧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